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埃德加斯莫，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中国的命运，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在129运动中，斯诺夫妇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感召力，他们产生了一个无法克制的愿望，那就是去采访红军。但是一个美国记者是否能够冲破国民党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进入红军的防区呢？而且共产党领袖会相信他这个美国人吗？这时斯诺夫妇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宋庆龄会给斯诺提供帮助吗？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本期迷幻时空为大家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为了能够采访红军，1936年春天，斯诺悄然来到上海，拜访了宋庆龄。宋庆龄没有让斯诺失望，答应立即安排此事。几天后，当斯诺再次来到这栋住宅时，宋庆龄把自己的半张名片交给斯诺，并对他说，沿途已经安排好了，到西安就会有人接应你，这半张名片就是接头用的信物。欣喜若狂的斯诺随即乘火车回到北京，开始了其陕北之行的各项准备。他明白他的使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全面深入的报道。由于国民党政府多年的新闻封锁，使人们对共产党和红军一无所知，因此斯诺在出发前认真写下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提纲。在后来正式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序言中，记录着80个问题，从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军事前景究竟怎样。这位31岁的美国记者雄心勃勃，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红色之旅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未来。然而尽管有宋庆龄给予的亲自安排，斯诺的秘密旅程仍然带有十足的探险性质。自幼热爱冒险的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已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牺牲，如果能够探究出其中的社会根源，就是再把我自个儿的脑袋赔上去也是绝对值得的。事实上斯诺此行并非只有他一人，他还有一位可靠的旅伴，美国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他比斯诺小五岁，拥有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上海，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同情和希望。当时中央红军希望能邀请一位医术高超的西医去陕北工作，宋庆龄找到了马海德，而马海德欣然同意。 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与斯诺在郑州火车站会合，然后一同前往西安。此时包围红军的是1931年由东北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他的统帅是年轻的张学良将军。1935年秋，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指挥东北军与红军三次交锋，三次败北。渴望抗日的张学良自1935年底开始了同红军的接触，至1936年斯诺前往陕北时，东北军已经与红军实现了秘密停火。为了迎接美国记者到陕北采访，中共中央也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两个美国人从环境复杂的西安经东北军的封锁线护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是请张学良用他的专机将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直接送到陕北。于是中共地下党员化名王牧师的董建吾专程来到东北军司令部拜见张学良。董建吾是上海人，英文流利，早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时，他曾经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情报部门中央特科的成员。董建吾说明了来意，张学良笑笑说：“不行。”董建吾一愣，张学良解释说：“开飞机的是美国人，你要送的人也是美国人，我这个飞机的驾驶员是亲国民党的，他上来以后，美国人一讲话，万一他们一晓得的话，那可是不得了啊。”董建吾问：“那怎么办好？”张学良想了想说：“办法有，飞机不行就用军车。”于是双方商定，斯诺和马海德走陆路进陕北。与此同时，斯诺与马海德两人已经来到西安，今天的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大楼当年是专门接待国民党高官和外国人的西京执行所。当时这儿的许多服务员都是南京政府的特工，按照宋庆龄的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入住这里，耐心等待前来接应之人。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他与马海德在招待所住了四五天后，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中国古董商人敲门进来，并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他们打招呼，此人就是董建吾。 埃德加·斯诺，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在西安市的北郊，至今仍保存着2000年前一座汉代宫殿的地基，这就是未央宫的遗址。在西京招待所与斯诺和马海德接上头后，董建吾借用了一辆东北军的小轿车将他们接到这里，确认没有人跟踪，一位同行的穿东北军军装的青年人向斯诺和马海德自我介绍说，他叫邓发。邓发乃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领导人，斯诺早就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能见到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让斯诺和马海德非常兴奋，邓发也兴奋地不断拥抱着斯诺和马海德。紧接着邓发详细告诉了他们如何去苏区，包括到什么地点由谁接应，并且保证他们在苏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分手前，斯诺不禁问邓发：“你待在西安城不害怕吗？”邓发笑笑说：“没有张学良害怕，因为我就住在他家。”第二天，斯诺和马海德坐上了东北军的卡车。一天一夜之后，卡车到达了当时仍由东北军驻防的延安，接着他们被送至延安城以西东北军防区的边缘。从这段行程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出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为这两位美国人的陕北之行提供了难得的保护和支持。1991年，为祝贺张学良的90大寿，海伦·斯诺特意请好友把祝寿信当面送交正在美国安度晚年的张学良。 信中说，如果不是您的支持和保护，我的丈夫斯诺就不可能平安到达陕北，恐怕也就写不出经典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了。斯诺离开北平后，由于这位多产记者的新闻报道突然在媒体上消失了，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开始猜测他的去向。尽管每一个询问电话都会增加一分海伦的担忧，但他对询问斯诺下落的答复一概是无可奉告。于是渐渐的有通讯社报道斯诺失踪或者被杀了，斯诺家乡的堪萨斯星报甚至发表了正式的悼文和他的生平。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的安塞是一座千年古镇，至今它仍以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而闻名于世。当年这里正是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一段缓冲区，是土匪和民团出没的地方。民团是由地方豪绅招兵买马拉起来的乌合之众，经常干一些打架劫舍的勾当。斯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幸碰上民团，他身上携带的摄影机和照相机足够令他们见财起意，要了这两个美国人的命。于是斯诺和马海德决定加紧赶路，尽快通过这片是非之地。一天之后，他们感到最危险的一段路程已然走过，于是停了下来，脱下外衣，踏进了一条小河，用清凉的河水消解难熬的暑热和内心的紧张。两个人在小河里洗了半天，抬头一看，有好几支红缨枪在对着他们。斯诺是很聪明的，他想这一定是儿童团。斯诺和马海德被儿童团押到一个叫做白家坪的小山村关了起来，并被款待了一顿包括炒鸡蛋在内的丰盛午餐。不一会儿，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地传来，紧接着他们的房门被打开，一位英俊的红军军官走进来，对两位美国人说，你们好，你们是要找什么人吗？让斯诺和马海德感到惊奇的是，这句话竟是用英语来问的。通过旁人的介绍，斯诺和马海德惊喜地得知，这位英俊儒雅的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经过简短的寒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这一切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方便来考察苏区。斯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的话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行动受限制的思想准备。周恩来的话听上去太理想了，真的能如此吗？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完全兑现了他们的承诺。在安塞，周恩来为斯诺和马海德做了详细的访问计划，全程共需92天，这大大超过了斯诺的预期，因为他当时怀疑苏区是否有那么多的东西可看。但实际上，斯诺在苏区整整考察了4个月之久，最后还是依依不舍离开的，因为他觉得看到的东西太少了。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赤丹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西部，原名赤安县。在斯诺访问陕北的1936年，中共中央为纪念当年4月牺牲的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将它改名为志丹县。志丹县城保安镇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1936年7月13日，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下榻的外交部招待所会见了他们。毛泽东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 他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后的许多个夜晚，这两个美国年轻人经常在毛泽东当时居住的石窑洞中与他长谈到深夜。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熄灯号已经吹过，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中，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向我们不停地讲述着。毛泽东讲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红军的诞生和壮大，以及共产党正在遵循着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多日的长谈使斯诺对毛泽东本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是斯诺在细行漫记中告诫他的读者，切莫以为毛泽东会成为中国的救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做不了中国的救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你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身上的一种使命感和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这种活力来源于中国受压迫的大多数中国人民。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毛泽东对斯诺只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的发展，却不愿谈及他个人。如何才能诱使这位传奇人物讲述自己的经历呢？斯诺苦思冥想之后找到了一个好方法。斯诺对毛泽东说，外界对您的传说很多，您能不能谈谈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好让外界了解你呢？毛泽东说，好吧，我给你讲一讲我个人的历史。许多西方研究斯诺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和斯诺之所以一见如故，是因为在成长阶段他们两人拥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毛泽东和斯诺的父亲都是无神论者，但同时毛泽东的母亲信佛，而斯诺的母亲信教。少年时期他们同样渴望冲出家乡所在的内陆腹地，去看看外面广阔的世界。两个人都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但都写了一手好文章。尽管毛泽东最终没有像斯诺那样成为一个职业报友，但他年轻时主笔的《湘江评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保安期间，尽管两人的谈话很愉快，毛泽东却从没有劝说斯诺加入共产党。但有一次毛泽东问道，如果美国发生革命，你会参加吗？斯诺想了想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贫穷落后，如果美国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如果美国的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的买卖，如果外国人霸占了我们的港口，而我们的政府不放一枪就丢掉了美国的北部，那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交流中，毛泽东也常常饶有兴致地问起美国的地形。他对斯诺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去一次美国，到密西西比河游游泳，还要去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一走一看。 埃德加·斯诺，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十万件馆藏文物中，有一顶褪了色的红军的八角帽，现在它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关于这顶帽子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和故事。在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斯诺提出要为他照一张肖像照，毛泽东欣然同意。但是当两人走出窑洞后，斯诺才意识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于是斯诺顺手将自己的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拍下了一张毛泽东的戎装照。结束陕北之行后， 斯诺将这顶帽子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并将其保存了一生。在其逝世后，这顶帽子由斯诺的家属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着红军军装的肖像照经过不断的修版，印发全中国，并传播到了全世界。据美国专家估计，这张照片是世界摄影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肖像照。在陕北采访期间，斯诺从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叙述中，无数次听到了长征。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次前无古人的壮举，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于是斯诺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记述长征，其中以大渡河英雄这一节最为引人入胜。许多史学家认为，仅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长征这一新闻业绩，埃德加·斯诺便足以跻身于世界史上最优秀记者的行列。斯诺在苏区采访的前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吴亮平都曾担任他的翻译。实际上，斯诺邀请了一位翻译一同去陕北，他就是黄华。在穿越封锁线时，由于担心人多不便，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黄华晚于十天到达保安。这时斯诺已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随后黄华陪同斯诺采访了彭德怀、聂荣臻等几乎所有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最高将领。 埃德加·斯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1936年10月底，对陕北来说已是深秋时节。斯诺对红色中国四个月的访问结束了，他准备立即回北平撰写报道，而与他一道访问苏区的年轻美国医生马海德决定留下。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底回到北平，与热切期盼他归来的海伦重逢。在这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他全力以赴投入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之中。在《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前，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争夺对该书的转载权，使他在出版前就已先声夺人。美国兰顿公司于1938年1月出版了这本书，由于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兰顿公司在该书的封面写下：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兰顿公司每天平均收到600张商家订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本书被译成6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中文译本的西行漫记出版时，正是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国土发动大举进攻之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本书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给大后方和沦陷区的许多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西行漫记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许许多多个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就是看了这部书后义无反顾地奔赴陕北投身革命的。斯诺的公正报道还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毛泽东的真诚友谊。在上世纪30-40年代，每当毛泽东遇到西方记者或美国朋友，他几乎都要他们代为传达对斯诺的问候。他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一点。此后，斯诺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传奇？下期的迷幻时空继续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